形象代言人小飞，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住院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，新鲜玩法一网打尽，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！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。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宝木。今天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《山中问答》。问于何意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唐玄宗开元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727年前后，李白曾游历过湖北一带，并与诗人孟浩然结识。经过孟浩然的引荐，他得以与前任宰相徐禹师的孙女儿喜结连理。从那时起，李白在湖北安陆地区隐居了近十年，除了短期外出游访之外，他一直居住在安陆璧山一带。本诗正是创作于这段隐居时期。这首作品以自问自答的形式，抒发了作者在隐居生活中感受到的潇洒自在的情趣，语言活泼流利而意境悠远深邃，一气呵成，堪称佳作。诗歌的大意是，有人疑惑不解地问我，为何选择隐居璧山？我笑而不语，心中却是一片轻松坦然。桃花花瓣飘落在溪水中，随着水流飘向远方。此情此景，让我感觉此处真是别有天地，宛如仙境一般，舒适安逸。李白笔下的这座宛如仙境的璧山，指的正是位于今天湖北省安陆市西北方的白兆山。白兆山上生长有大量的松柏树木，虽然没有高大的乔木遮天蔽日，但也称得起是林木茂密，郁郁葱葱了。这里的主峰海拔不到400米，算不上是雄伟高峰，不过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正因为诗人李白在此地的隐居生活，以及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大量名篇佳作，使得白兆山声名远播，引得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到访此地，在凭吊李白的同时，也留下了大量诗歌作为纪念。在白兆山主峰的西麓，有一处名为桃花岩的景观，这里又名桃花崖。相传李白当年隐居安陆时，最喜欢到此地游览。桃花崖正对着一道山谷，谷中遍生桃树，待到春季桃花绽放，花瓣飘落，随着溪水漂流，恰好符合李白诗中桃花流水杳然去的景致。在距离此处不远的斗笠岩附近，还有历代文人留下的大量摩崖石刻，最早的一幅石刻雕刻于北宋时期，其余明代清代的石刻渐次排列。石刻的书法大多为行楷，比例刚劲， 刻工精细，颇为壮观。从古至今，凡遇名山必有大庙，白兆山也不例外。在山中有一座著名的白兆寺，寺庙始建于唐代初年，寺院鼎盛时期曾有前后三层大殿建筑。相传李白隐居安陆时期与此寺院渊源极深，宋代以后寺院中一直设有纪念李白的太白堂，堂内墙壁上画有与李白相关内容的壁画。遗憾的是，在之后的历次战乱之中，寺院惨遭毁坏，只留下遗迹残存。寺中原有的明代石碑被迁移到安陆的李白纪念馆中收藏。最近两年，当地政府正在对寺院遗址进行修整和重建，力图恢复这座千年古寺的风采。在安陆隐居的十年，应该是李白早期生涯中最为潇洒快意的十年。他既能够泛舟江湖、纵情山水，也能够佳人得配、安居乐业。然而对于古时候的读书人而言，隐居生活固然轻松美好，但他们终究还是希望能够进士及第，报效国家。在妻子去世以后，李白还是告别了隐居生活，前往都城长安，去寻求一条晋升之路。从那以后，像本诗这样带着悠闲轻快风格的作品便逐渐减少，取而代之的就是那些更加挥洒飘逸、气势恢宏的大作了。问于何意栖碧山，笑而不答心自闲。桃花流水杳然去，别有天地非人间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宝木。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成寒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 我是歌手卢庚戌。我们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会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有你有我，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爱的路千万，我们要走过去，别彷徨别犹豫，我和你在一起。高山在云雾里，也要勇敢地爬过去。大海上暴风雨，只要不灰心不失意。有困难我们彼此要鼓励，有快乐要珍惜，使人生变得分外美丽。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，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。当时光飞逝，已不知秋冬，这是我唯一的线索。人说情歌总是老，

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我是作家周梅生，一段故事，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您的故事天地。 下光，我的绿光森林。